另外，對於螞蟻集團早前暫緩上市，許正宇話今次唔係第一次有企業喺動之後宣布延遲上市，事件冇觸發宏觀風險同埋系統性問題，退款安排亦大致暢順。佢認為兩地監管機構有溝通，上市制度嘅執行亦行之有效。香港電台記者李津升報導。 港股是上升，恒生指数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6,835点，升107点，升幅是0.4%，主板成交额超过1700亿元。美股开市数分钟，现时三大指数是上升，道琼斯指数是重上30,000点，做近30,067点，升101点，标普500指数是升10点，做近3677点，恒指夜期一是跌近41点，做近26,842点。港股十只最活跃的成交额方面，是美团288.6升12.8，腾讯控股588.5跌5毫，阿里巴巴264元升6.6，中国平安97.85升2.5，中国飞鹤17.64跌1.06元，美团小米集团25.38升5元，汇丰控股43.75升3.5，中心国际21元跌1.2，盈富基金26.98升8元，建设银行6.09升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51，日元103.9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3，人民币离岸价6.518，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217，新西兰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澳元对美元0.743。港金系收报17,03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3.23美元，卖出价1,844.43美元。港汇指数系101.2，跌0.3。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社会福利署招聘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地政总署招聘产业测量师，房屋署招聘产业测量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二级助理馆长，是科学部分。海事处招聘海事主任。香港警务署招聘技术主任，负责录像制作。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博物馆建习员，负责历史、科学、电影范畴。劳工及福利局招聘助理秘书长，是负责计划管理社区投资共享基金。规划署招聘翻译主任。食物及环境卫生署招聘一级和二级食物安全主任。土木工程拓展署招聘合约测量主任，负责工程部分。发展局招聘攀树园见习生和树艺师见习生。教育局招聘高级项目主任，是学校领导和专业发展。项目主任、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还有招聘杂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香港社联会社会企业商务中心首席顾问凌浩云。 社企的企咧，系包含咗社会同埋企业，其实亦都有屋企嘅企喺里边。喺而家逆境环境也好，顺境也好，都要记住忙里偷闲，多啲翻屋企。呢个家不单止系你自己嘅家，亦都系香港嘅家。 帮助到自己的家，都帮助到这个社会，大家都是同一屋檐下，各出一分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今日星期五啊，咁啊，今日咧就轮到周子欣老师，咁啊个题目咧就系异化，咁啊我哋咧电话咧就有搭通啊马恩赐喎，啊， 喺度喺度， 系马恩赐，咁啊 你好你好， 今日啱啊呢个题目咧啱晒你讲啦，点解咧？ 啊系咩？ 社会学嘅名词嚟嘅，就叫做异化。咁啊，当年咧，我读书嗰时咧就叫疏离感啊，疏离喎。 系啊，最初叫疏离嘅。 系叫 alienation。咁啊， 台湾译嘅呢个。 喺台湾译嘅系啊，黄云五大词典译做疏离。咁而家咧就译做异化。咁啊， 北京译法。 北京译法系啦。 系。 咁啊，周志恩咧就想讲一讲咧呢个特首咧又讲呢个。异化咗嘅通识，咁通识系咪异化咗咧？咁啊一阵可以讲讲。咁啊先讲异化系乜嘢意思先？好多人朋友唔系好明白啊。 唔系嗱，我吓阿马恩赐 兄讲先，咪子欣讲先。 嗱，我点我或者我讲讲点解会即系引发呢个题目啦？就是、因为阿特首讲咗话，而家咧呢个吓通识科咧已经异化咗啦，吓样样嘢都要反对。咁啊，我谂咧佢嘅意思咧就系讲紧啲嘢变咗，就系、是、佢我唔知系咪佢咁嘅意思啊。但系呢个就同我细个嗰阵时咧就读呢个社会学嘅时候咧，嗰啲 introduction 都有读过噶啦嘛。咁就似乎就唔系咁解嘅。咁我唔知系咪我误会咗特首意思，所以我知道啊，殷志兴同埋啊次官两位系专家。 我副修。咁阿马恩赐就主修， 嗱、啊，所以我就问一问两位即系前辈，喂，我有冇理解错异化？好似唔系咁解咯， 系 啊，你啱嘅，即系你去理解呢个特首讲嗰个意思，亦都啱嘅， 系 啊，即系特首嘅意思就话、是，异化咧，即系啲嘢唔好啦，好似咧即系啲过期食品咁啊， 系异化啦， 腐坏咗啦，咁啊，所以异化咗啦，咁但。原本呢个字咧就系、是、喺哲学度用先嘅， 冇错， 哈格尔用先嘅， 系 alienation， 系就异化。咁啊，但系咧，即系你知啦，德文我同你都唔叻啦。咁啊，但德文原本的意思咧，其实两个都有嘅。一个咧就系话疏离啊， 系疏离。 另外一个咧，另外一个咧译法咧就系、是、即系英文而家通常都译做 alienation 嘅。咁大家知道，即系哈格尔啲哲学就好鬼麻烦嘅。咁、但系。部分嘅人都理解咧，就是、所謂正反合啊， 係， 即係佢認為一開始咧，所有嘢咧就一定要追隨呢個正反同埋合，然之後咧就一路咁樣演化同埋變化出嚟嘅，嚇、啊。咁譬如話好簡單，佢最初嘅即係喺呢個精神上啊，佢話嗱，呢、這個世界呢、這個宇宙最初就乜都冇嘅，係咪冇啊嘛，冇啊嘛 ，nothing 啊嘛。咁、但係咧佢就會異化喎，變成有啊。 係。 啊有咪即系同呢个冇啱啱相反咯， 系啦， 系咪话？咁但系咧，如果你净系得冇咧，冇有咧，乜都冇嘅时候咧，咁啊就永远都系乜都冇啦。 系啦， 如果你净系有又冇冇嘅时候咧，又唔会喐咧，个有唔会喐噶嘛。 系， 咁于是咧佢就话由正就系、是、譬如冇咁啊吓，反就系有，咁加埋咧就叫做变化啦。我哋英文叫 becoming 啊。 系 becoming 啊，咁嗱，另外我再举个例子咧，就系、是、譬如话。我哋嘅宇宙最初咧，我哋而家睇所有太空咧，全部都系死物嚟噶嘛， 系 即系啲原子啊，嗰啲咁嘅石头啊，诸如此类，冇生命噶嘛。除咗我唯一我哋而家见到嘅地球有生命嘅啫嘛，冚唪唥成个我哋能够人类见到嘅宇宙里边所有嘅星球都系冇生命噶嘛，都系死物嚟噶嘛。 嗯， 啱唔啱啊？咁好啦，死物嘅相反咪生物咯。 系， 咁于是结合咗咧， 某个程度就变成人咯。人系咩咧？人有我哋嘅身体就是死物嚟噶嘛，我哋所有嘅皮肤啊、嗰啲细胞啊、嗰啲全部都系死物嚟噶。到有朝我哋死咗嘅时候，咪化翻为尘人咯，系咪啱唔啱？ 尘咪尘，草咪草啊！ 我哋有生命啊嘛，生命就啱啱系生命就系、是、或者生存啊生物呢样嘢就啱啱同死物系相对噶嘛，反转噶嘛。 嗯， 你嘛，所以即系同阿黑格尔嘅讲法咧，就系、是、话死物就会变化出。即系唔知点样啦，产生出佢异化或者疏离嘅嘢，啱啱同佢相反嘅嘢，之后有正有反，产生咗矛盾啦。后嚟咧就去到一个合嘅境界啦。 嗯， 你明唔明啊？ 合呢又变翻正啦，咁又 但系后嚟系嘛？人类之后咧受翻正啊，于是又有神啦。譬如人系人啦，人系正嘅话咧，乜嘢咧？神啊、鬼啊、灵魂啊嗰啲咧，净系得精神又冇肉体嘅。啊！嗰啲咧，咁就變成反咯喎，咁又即係總之冚唪唥咁樣去嘅。咁然之後咧，佢又應用喺呢個政治啊方面。嗱、啊，佢就成日話中國人咧，傳統落嚟幾千年咧，就只有一個人有自由嘅啫，就嗰、是、個叫皇帝。 嗯，呢、這個都聽過啊。 皇帝啊，你聽過啦、啊？皇帝萬能噶嘛，佢中意要邊個生就邊個生，邊個死就死噶嘛。其他所有皇帝統治底下嘅萬民咧、嗯，我哋嘅自由係有限嘅。咁於是又但就變咗一個正一個反啦。 嗯，冇錯。 咁問題就係話嚇，就係問題就係話人即係冇自由嘅人民係異化咗個皇帝啊，因為個皇帝異化咗個人民咧。咁呢個咧就有得咬啦。 嗯，係 啦。嗱，所以從社會學度嗰度講咧，咁啊，尤其是有一篇嘢係寫得好嘅，不過英文嚟嘅，好似冇譯做中文啊。就係、是、咧，呢個格拉斯哥大學嘅嗰個校長啊，即係呢有幾廿年前啦，佢就職嘅時候咧講咗一個演講。英文版咧就喺網上可以揾到嘅，就是、James Speak 講嘅，叫做 Alienation 就係異化啦。佢就話調轉嘅，佢因為佢英國人啊嘛，佢認為咧皇帝嘅權力係來自乜嘢咧咁？咁以前啲人相信皇帝權力係神俾佢噶嘛，喺外國就係上帝俾佢噶嘛。咁於是咧人民就係可以話皇帝嘅異化啦。咁調翻轉喎。佢認為咧，你認為權力嘅一個社會嘅權力，一個國家嘅權力係人喺人民嘅，人民俾個皇帝嘅，咁皇帝就變咗人民嘅異化咯喎。 係 異化咗之後咧，反而而家皇帝咧就可以決定人民嘅生死咧，咁呢個就唔啱啦。 嗯， 咁所以合咧就唔一定要殺咗個皇帝喎。 嗯， 嚇、啊，即係唔係因為唔係一個好或者壞，一個要消滅另外一個嘅問題，而係話咧皇帝不如你讓翻啲權力出嚟啊。 嗯。 系嘛？俾人民可以參與你嗰個行政啦，你嗰個政治，你嗰個管治啦，大家有商有量啦。咁呢個咪合咯？ 嗯， 啊合裏邊咧就又有皇帝又有人民，權力可以互相即係分享。咁呢個咪合咯？ 嗯。 咁黑格爾就認為將來啊，即係德國嘅呢一個咁嘅政制或者君主立憲啊，呢啲係最好噶啦，因為呢個係合嚟嘅。 哦、 嗯。所以咧，所以你明白？所以咧，嗱，特首講啊，異化即係一樣嘢變成佢嘅反面咧，係啱嘅。 嗯。 咁問題就係變成咗反面之後應該點辦咧？係咪消滅咗嗰個反面嘅嘢？咁於是咧就 OK 咧。 唔 係 嘅。 呢個就唔係黑格爾原本嘅企圖，即係原意嚟嘅。 嗯，係。係咪？ 好啦，咁嗱，好啦，社會學啊或者心理學都有㗎。如果黃俊宇都知嘅，有啲咩叫 alienation 咧，就係好多人咧根本佢就反對個嗱個社會係正啦。於是嗰啲反對社會唔能夠融入社會嘅人咧，就叫做 alienated 嘅 person 啊，佢就於是社會就認為佢精神有問題啦。 異化嘅人啦，係啦， 異化嘅人啦，最出名一本小説咧就係卡茂嗰本咩啊嘛， 係啊， 異鄉人， 係啦，啊嗱，咁佢法文原本咧就叫 the stranger 嘅， 係啊， 咁呢個 stranger 呢個字其實就係我頭先講啊，就是、用咗黑格爾嗰個字嘅， 嗯。 因為嗰個字咧可以解做異化嘅人咧，又可以解做疏離啊嘛 ，strange 即係 estrangement 啊。另外最早嘅英文一個翻譯叫 estrangement， 即係話將佢變成陌生化。即係話咧，我哋社會裏邊就係大部分嘅人都相信好多嘢噶嘛。阿媽死咗要喊噶嘛。咁異鄉人裏邊咧，就阿媽死咗咧，佢第一句就話：阿媽死咗啦，死啦！我都唔記得咗係今日死定琴日死，因為前日死。啊！我又唔会伤心，我又唔会喊。 呢、這个有庄子味道啊！ 佢又唔係咁瀟灑喎，而係話即係佢唔接受社會所有嘅規範啊，唔同，即係同社會一般人做嘅嘢啱啱唔同嘅。 嗯， 佢你認為佢應該傷心嘅時候，佢唔傷心。點解？佢跟住咧就個故事就講佢無啦啦唔知點樣喺海灘咧就開槍打死咗個阿拉伯人噶嘛。 嗯， 咁你好啦，你殺人咁有個動機嘅，佢冇嘅喎。嗰啲問佢點解要殺人啊？唔知啊，佢係咪同你有仇啊？ 又冇啊，冇仇噶，又唔識得噶。 系啊，咁你即系完全系违反咗，或者所谓疏离咗，或者异化咗我哋一般对社，即系一般嘅人啊，喺个社会生活里边嘅人嘅嗰种咁嘅规条、嗰种道德、嗰种信仰。咁呢、這个咧就系、叫做 alienated person 啊嘛。 嗯。 咁后嚟咧，即系有啲精神分析学咧，就系话，即系点解啲人会黐线咧？就系、因为佢异化咗啦，佢即系唔能够接受社会里边嘅所有嘅规范啊，诸如此类吓，佢亦都冇爱啊。亦都冇友誼啊，乜嘢都冇噶。你 佢唔需要有添， 但其實呢個會唔會同呢個會唔會同嗰個社會咧，慢慢由呢、這個舊有嘅制度慢慢都市化、工業化，於是乎呢個就係好 Karl Marx 即係馬克思嗰個版本嚟噶嘛。所謂異化嘅過程就係一個城市生活裏邊、每個人嗰個同土地或者本身生活嘅關係都割裂咗嘅。譬如好簡單嗱，呢句可能有啲聽眾唔明嘅就最簡單啦。以前作為一個可能係一個織布嘅一個人，可能佢由養蠶到一路成個過程都係佢自己一手一腳包辦嘅，連pattern 啊所有嘢都係佢自己扭門啊咩都係佢自己做嘅。咁嗰件衫嘅拥有权就系佢自己，佢又系一个设计者，又系一个拥有者，系嘛？但系而家，譬如我作为一个譬如整鞋嘅一个工人咁样，其实对鞋咧，可能我分咗工之后咧，每个人净系重复地做部分嘅工作，都唔好讲佢人工够唔够买翻嗰对鞋啦。嗱，呢个好多人都会即系变成咗一个阶级个问题啦。呢个我就唔详细讲啦。但系其实因为每个人喺个都市里边生活咧，变成咗。简单啲讲，变成咗螺丝钉。咁我哋自己嘅人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东西咧？ 冇人知道， 我哋都好乱。 咁呢个都系异化，呢个都系异化。呢个咧就正正系马克思咧嘅alienation 啊嘅举例。佢认为咧资本主义咧就将人嘅分工、人嘅 style 啊，即系佢本身嘅格局啊，变化咗，真系异化咗啦。异化咗之后咧，就引致到而家咧，个个人都系只系做部分嘅嘢啫。你只系我同你都系喺成个大都市里边，成个大机器里边，都系做紧你所有。你就算系一个策划者，你都系做紧部分嘅嘢，你都唔系做紧全部嘅嘢。 所以其實通識科本身咧，嗱呢度我有兩個點要講少少通識啦，多啊唔講噶啦。第一個 point 就係咧，因為其實我係因為大家都成日誤會咗或者以為咗通識係新高中突然間噥一聲產生嘅產物。其實通識教育咧，我自己教書啊，我冇教好耐啦，大家都知啦。我教嘅年代係 AS level 高級補充程度會考年代啊。咁其實係過渡咗。其實如果我睇嗰個版本就話有啲高官就話喂，呢個通識科 day one 就唔係咁嘅，而家異化咗。其實 day one 係指幾時先？嗱，我覺得好多人係冇提出過呢個問題嘅。如果本身由我哋開始教嗰陣時仍然有香港研究，而家多咗啲咩咧？只不過多咗啲新嘅 terms 啊，譬如可能多咗啲全球化，多咗啲科學嘅部分啦。喺我嘅印象中，以前嗰個舊嘅通識啦，所謂同而家咧就係呢樣嘢啫嘛。咁如果你講緊喂點解當時要由舊嗰個系統過渡到去新，仲要全部人擴充，全部學生都要讀咧？咁呢件事究竟個異化點嚟咧？唉，我唔深究啦呢啲嘢，即係我冇教啊，我逃脱咗做咗逃兵，我就唔講啦。但係如果而家講緊異化呢個字擺翻落通識科，我有少少拗頭嘅。係。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教育，如果我哋講現代教育本身，現代化教育就係 alienated 噶嘛。係，我哋本身每，譬如我教中文，或者我以前教某啲科目，其實唔係好似以前嚇禮樂食語書數一個人全人教育噶嘛。 係。 咁其實本身教育現代嘅教育嚟講，本身某程度上都係一種異化嘅過程嚟嘅喎。 絕對係，係。周老師你講得啱，係啊。咁其实呢如果讲异化呢任何嘢都异化緊。 是啊，因为你有变化就有异化嘛，如果根据阿伯爾讲法，如果你冇异化呢乜都唔 变化。佢係停滞就唔係活嘅嘢啦。就 是 死嘅嘢啦。咁呢个 alienation 呢就係不断咁产生嘅。不断产生不断向上。 就亦无止境嘅。我哋话正反合咧系无止境嘅，去到最尾都系搞紧，都系做紧正反合。佢合咗之后又变成正，正之后又有个反出嚟，反出嚟之后又有个合，不断系提升上扬。但最后尾咧，成个过程嗰个 elation 嗰个异化咧，都不断做紧嘅。 即系话异化咧，就系必经某个必经嘅阶段嚟嘅。 系啊， 就因为你要成长、要变化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异化噶嘛。 系一定有嘅。 如果你话诶，我要一样嘢冇异化冇可能嘅，甚至一个石头都会即系风化噶嘛，一条河啊， 风化 之类都会 当中已经系异化紧啦。 系啦。就算死咗嘅人都会啦，譬如我哋早几排先睇翻李小龙啲电影啊，早嗰几日，咁佢仍然系对我哋，就算佢本人过咗身都好，佢对我哋仍然有影响噶嘛。就算死人都会 都系有不断影响。一阵咧，我哋咧可以讲下咧，举啲贴地嘅例啊，就譬如咧，刚才我哋咪后讲，就算系电视台嘅节目，电视台嘅主题曲。或者演技，或者做人，或者拍摄，都有唔同嘅 animation， 有唔同嘅异化。一阵可以讲讲。咁啊，首先听嘅歌先。马恩赐，唔好走住啊！ 我唔走住，喺个电话度。 呢只咧叫做陈奕迅嘅《时代巨轮》，大家咧听完之后新闻报道。 计划停不低地建立 ，BB 班变每日而画，惊心动魄，每秒给钱打。流水石做马达，流水石面对白，零空间为岁月留白，一天路程，太多的抉择。长袖或背心，零食或正餐。你跟拆烂，娱乐或上班，前行还是转弯，犹如停顿瞬间，明日已经到站。常期望安定，还期望即兴，无涯地唱唱唱唱，我恐怕不竟，这是我的宿命，无能力修正，无能力嗌嗌嗌嗌停。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一开始拍翼已追不到，当骨牌卸下已知道。进步，但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离别或结婚，和睦或竞争，问我怎去办？停下或转弯，无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节目，肥皂剧日与夜延续，参演下去，那一天结局。我想好好抉择，好想嗌暂停，想一想那样过，怕想一想以后，身边观众变离座。期望即兴，无涯地唱唱唱唱，我恐怕不竟，这是我的宿命，无能力修正，无能力嗌嗌嗌嗌嗌停。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一开始拍翼已追不到，当骨牌卸下已知道，天逼我上路，天逼我进步，难避免卷入时代太恐怖。一开始但下已经苍老，时代太恐怖， 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4.04，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281， 人民币 6.534，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216， 澳元对美元 0.74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9.36 美元，卖出 1840.18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下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丁成，拜登选赢咗啦，美国人希望控制疫情，恢复经济，中国就希望缓和中美对抗，香港人则希望社会不要分化，矛盾不要激化，保持香港特色和国际市场的地位。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欢迎你嚟到维基百科。 中国24节气大雪即将来临，俗语又话寒从脚下起，开始要做足保暖功夫，更重要提醒下你勤洗手、戴口罩，保持个人卫生。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那些年张伟基，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起对抗疫情，步入冬天。 有件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疫情继续肆虐全球。11月份，印度是受感染人数第二大的国家。印度著名作家阿兰达蒂罗伊说，今次瘟疫展示了我们和世界过去的关系原本是怎样。不要期望回到去往日的所谓正常生活，因为没有比回归正常更不堪。罗伊认为人类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和过去决裂，要重新开始，就好像一个传送门，一个连接这个旧世界和下一个新世界的通道。这位印度知识分子慨叹，瘟疫照亮了社会被遮蔽的事物。以印度为例，印度不公平的制度令到每年因为营养不良致死的儿童有上百万之多，还有占全世界四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肺结核患者。不少穷人因为严重贫血和营养不足，一个小病就足以致死。这些庞大的病人已经令到印度的公立医院和诊所无力招架，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应对这一场新冠疫情危机。可悲的是，印度大部分医院已经被征用在对付这个病毒，包括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肿瘤中心都删了。不少穷困的癌症病人现在成为了癌症难民，他们被逐出医院，无处容身，情况就好像牛群一样。印度一直在众圣制度和资本主义之间徘徊。莱伊说，是时候作出反省和改革了。蓝地球，张翠容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周志恩老师咧就提出呢、這个题目异化，咁啊有马恩赐同小弟刘天赐喺度， 系喺度。 咁周志恩，我哋降翻少少，就以你嘅睇法，香港啊，譬如影视界啊，譬如歌坛啊等等咧，其实不断异化紧嘅。 其实如果用我自己，我有限的观影年龄啫，咁啊，一间次官可以补充多啲啊。咁啊，其实咧，我觉得最大的特质就是呢几年咧，我有阵时好乱啊，呢个过程，其实是很商品化的过程之下咧，反而是那个作者的初心咧系冇咗嘅。 系啊， 嗱呢個我唔係擦你哋鞋啊，但係咧，即係早年我睇翻，就算大台嗰啲電視劇，頭先我同你即係咪後就講，譬如我睇呢、這個叫做咩啊民間傳奇，我都睇到一啲咧，譬如佢好想有一個中國嘅傳統文化，嗱當然佢哋其實簡單嚟講，就因為佢哋熟悉嗰個系列或者一個系統，就將一啲粵劇啊或者相關嗰啲概念咧，就擺咗去電視台裏邊去做，就最 三言兩拍嗰陣時最多句， 係啦，咁於是乎我見到一啲創作者嘅初心，咁當然其實仲有好多工匠啊，或者用啲好聽啲嘅講法就係、是、直情係作者導演，咁啊無論電影電視我睇到呢個特質。但是由以大台为首，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仲睇紧啦。那些电视劇集呢其实套套都一样的。 那 这件事其实呢究竟是同化了啊，定还是呢那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化的过程里面，因为生产模式变成了好像呢就是大家好像啤胶咁，大家啤啲嘢出嚟，咁每个人就拍啲囉，咁每即变咗冇咗个匠心喺度。 那这个呢你是请教啊马恩赐啊。佢哋咧，佢嗰时咧喺无线咧就做审阅，好重要嘅一嘢咧就系有佢个人风格，有佢 style。我嗰时我做总监咧系放任准佢哋做嘅。咁啊，你听下马恩赐点讲？嗱，佢嘅代表作咧就系《网中人》。 系嗱，当时咧就搞任何嘅戏剧节目咧都有三个目标嘅，你可以咁讲。啊、首先第一样咧，其实同你拍电影一样啦，一定要观众中意睇先。 系、如果唔中意睇啊，即系冇唔系错咧。 哇，巴闭个莎士比亚冇人睇嘅，人哋睇唔明嘅，咁你死得啦，系咪先？因为电视系向老少咸宜噶嘛，喺家庭里边噶嘛，唔同电影噶嘛，啱唔啱啊？所以咧，即系嗱，首先第一你要照顾观众嘅鉴赏能力，啱唔啱啊？第二咧。就是話你嗰個節目咧，應該咧嗱，我哋都標示咗一樣嘢，就係點解觀眾都會中意睇咧？因為同佢哋嘅生活有一個 係有共鳴感， 係嘛？咁呢個咧就係第二點啦。咁第三點咧，當然就係話創作嘅需要啦。譬如你寫一個人物，要個演員中意先得嘅，係嘛？我哋都會同總演員啊、導演啊各方面咧，因為佢哋唔中意啊，你就咁你拍啦咁，佢冇計啦，咁就變咗佢異化噶啦喎。 係啊，冇錯，更加異化。 嗯、啊，即系一个，譬如话你要一个本一路到正派嘅，要佢做反派，咁嗰个演员唔中意嘅，你喂你做乜无啦啦要我转咗做反派，或者一个反派调翻转做正派，咁佢要觉得佢中意先得噶嘛，佢唔中意嘅话，佢做出嚟就变咗唔好啦。 系啊， 咁呢个咧就系话面向观众，咁另外一方面咧，为咗面向观众咧，我哋一定要扣紧佢嘅生活，咁即系话咧一定要接触到呢个社会，你唔能够讲一啲嘢咧。是讲美国啊，讲呢个巴基斯坦啊，嗰啲冇用噶嘛。 我哋叫做咧有个名词嘅叫从生活中来，高于生活。 系啦， 就咁意思。 咁呢个咧系啦，我哋做即系做任何嘢都系要从嗰个角度去睇咯。 嗯，系。咁呢个咧就建立自己嘅嗰啲创作人啊嘅 style 啊嘅个人风格啦。 系啦，咁就令到佢唔会觉得即系我拍呢套戏咧，真系好鬼无谓嘅。你监操要我拍，我唔中意拍嘅，你 就唔系一个模式， 咁就变咗个异化啦，变咗疏离啦。佢对自己嘅工作咁就唔得嘅。 系啊，咁佢咧有自己嘅 style， 有自己嘅睇法，咁啊将嗰啲睇法同埋自己嘅见解咧灌注落去佢嘅作品度。咁啊，譬如咧，你睇。你認得到啊？呢個王晶啊，呢個咧就係馮志強，即係馬恩賜嘅作品嚟喎，好容易睇得到嘅。你話呢個黃天林嘅，陳喬英嘅又睇到，呢個咧係鄧偉雄，係劉天賜嘅，啊又係睇到， 更冇得走啦， 冇得走，你 諗 住個名啊， 諗 住名你就知噶啦。 喂，這個都令我諗翻咧，我當年喺大學讀社會學咧，我當年係跟阿吳俊雄老師啊嘛。 哦，吳俊雄。 係啊，即係梁寬。 梁寬。 咁我當時跟佢嘅嗰陣時咧，我就特登去分析翻我細個睇過嗱，我即係用腦諗翻啦。嗱，即係就算你話無線同亞視咧兩個唔同嘅電視台咧，好明顯佢哋有佢哋自己製作嘅一啲面向嘅。 係啊。 而個面向，譬如你可以話嗰啲叫做又唔係爛衫戲嘅，嗰啲係文初啊，或者講緊嗰啲低下階層奮鬥啊，就係亞視好專長啊嘛。係 啊，冇錯。 咁無線。就是製造一個嗱，嗰陣時我讀嗰啲書就係講緊一個製造一個 fantasy， 係啊， 一個中產嘅神話， 係啊， 咁於是乎兩邊咧嗱，雖然好似係好有一個系統咁樣，但係其實佢哋嘅觀眾唔會因為咁而即係有疏離感。 是啊、 因為佢哋喂，我咪對應翻我中意嗰個 嘅，我啱中啱咪睇咯，係 啦、 啊 嗯。譬如我中意睇劉志榮嘅， 咁咪睇咯。 我睇鄉土嘢嘅中意，我咪睇嗰邊咯。 魚類咯，係冇所謂噶。 係啊，咁呢、啊、個其實我覺得喺嗰個年代，我唔知係咪因為嗰個社會環境啊，定還是係嗰、那個嗱、啊、觀眾質素照計而家係高過以前啲啦，我估計。嗯、但係點解而家我睇翻轉頭，而家即係可能係冇咗競爭啊，定係咩原因呢？譬如我睇大台啲劇咧，老實講都好多時。大部分嘅我都睇唔過兩集嘅，因為其實無論係個公式又重複啦，我好明顯感覺就係頭先阿甄子興講咗咧，就係嗰啲創作者咧係冇咗個心思喺裏面嘅，佢好似好想扭條橋，但係嗰樣嘢同我生活又冇關。我舉啲例，無啦啦講下做卧底咁關我咩事咧？即係可能我耐唔止睇一兩套，我又有癮嘅。但係喂，你成日講埋啲嘢都同我生活冇關嗱， 冇共鳴感叫 冇共鳴感啦、嗯。另外更加重要就係咧，我睇到啲創作人咧就係、是、其實真係為扭而扭嘅，好架硬嚟嘅。點解會變成咁？點解成個製作會異化到咁咧？ 嗱，我又舉一個例。你讲埋一次的当日呢，他们制造了一个人物出来，这个叫阿灿。阿灿呢，这个人呢本来呢就那时是根据那时走下来香港的大陆仔的 style。那么这个呢就找了廖伟雄做，他有个另外一个大佬 不出名的。吓、啊，嗰阵时系梁朝伟做噶，我记得。 唔系吕良伟， 吕良伟做嘅。咁啊， 阿发仔就系佢嘅亲生大佬，同佢一齐落嚟嗰啲所谓，即系一齐偷渡落嚟嗰个就 系 吕良伟。 吕良伟啊， 咁啊呢个 阿灿咧，吕良伟系好写实嘅，而且咧系佢哋嘅精心嘅设计嘅人物，但系咧个设计收得好多人中意睇。於是乎咧，你問馬恩賜就知啦，即刻改橋啊，寫一橋都唔愛啊！佢點樣改法呢？就即刻跟住嗰、那個人物嘅性格發展佢嘅故事。 冇錯， 係啊，你講講啊嗰個發展情況。 啊，咁啊，最主要咧就係話創造呢個人物，差唔多係最後嘅啦，加落去嘅一個人物，即係認為咧，即係嗰時香港最可以話熱門嘅題目咧，就係咩嘛？由底裏政策啊，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咁好啦，呢個人呢集呢個係即係香港人未見過嘅，即係香港人比較少嘅，即係好多都係即係幾廿年前咧，即係五幾年啊，或者六幾年咧落嚟香港嘅。而但係嗰班南來嗰班咧，最早期嗰啲咧，個性格係完全唔同噶嘛，完全係另外一回事嘅。即係呢個阿燦咧，就係四九年之後喺大陸長大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設計咗佢呢一個咁嘅性格出嚟。咁而呢一個性格咧，一出嚟咧，哇，差唔多第一集、第二集咧，已經哇，即係好多人討論啦，亦都 好多人中意睇。 即係周圍裏邊都有呢一種人啊，即係佢哋嘅家庭裏邊， 周圍嘅人咧就係呢種人。 系啦，冇错啦。咁于是我哋就将佢，即系因为嗰阵时就定佢啦，就系、是、一个丑角嚟嘅。即系佢做嘅嘢咧，即系佢个人嘅内在性格咧，系唔系差嘅？但系咧，因为环境啊、社会嘅唔同咧，于是佢有好多即系令人发笑嘅嘅行为嘅。咁于是我哋咪就将呢样嘢写落去。咁结果咧，即系社会上面咧，即系个共鸣就好大啦，系咪啊？ 仲有咧， 即系等于系啦，等于譬如话头先阿周志一讲到，即系亚视咧，亚视嗰啲咧就反而系写翻老一辈嘅，即系香港人啊，即系嗰啲咧就喺大陆生活过，然之后五几年或者六几年咧落嚟香港嘅，咁佢哋仍然有翻，即系佢哋睇一啲譬如咩大地恩情啊嗰啲，佢哋又会感觉到有一种共鸣。咁呢样嘢就系即系无线冇写到嘅，即系当时系好少有剧集。即係講翻呢一扎人嘅，咁變咗即係兩個台，第一有競爭啦，第二就話各即係各自不同嘅社會嘅人嘅群眾裏邊睇呢啲咁嘅劇集咧，佢都有一個共鳴感啊嘛。 係啦，冇錯， 同自己親切啊嘛。咁然之後後嚟大台咧搞搞下，即係變咗佢就甩咗啊，同香港社會嗰個發展啊，同埋即係呢啲新嘅人物嘅出現咧，全部冚唪唥脱曬節啦。 即系咧，举个例，举个例， 你讲飞机师咁，有几多人知道飞机师系乜咧？系嘛？第二，咁你譬如话啊，日本有个剧集啦，福山雅治做嘅嗰个咩神探咩，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即系总之系一个物理学家可以做一个侦探嘅。咁呢啲又系脱离香港嘅现实啊，即系挂住抄咯。 嗯，即系 系嘛？ 边个觉得佢自己过瘾，自己睇得好过瘾嘅，于是乎咧就取咗过嚟。当自己创作，自己再加料， 甚至咧，即系譬如话无线搞金融嘅武侠小说，咁都得噶嗰阵时，因为好多人睇过噶嘛，我哋都睇过啦，我哋细个成长嘅时候都睇过啦，咁于是你拍金融嘅武侠小说咧，亦都有一种共鸣喺度嘅，因为同我哋嘅生长有关嘅。 系 呢度又都睇，你睇到咧，最近国内咧有一套又系。即系翻拍呢个金融嘅小说，结果好似麻麻地嘅啲风闻，就系、是、呢个翻拍《鹿鼎记》啊。 系系。 咁其实呢个就系咧，即系好明显啊，因为咧《鹿鼎记》好典型嘅港仔。 系啊。 咁你喺国内，其实嗰样嘢就真系唔冇乜用，唔系咁容易做到嘅。 同埋咧，同埋冇呢种人啊，冇呢种嘢，冇呢种嘅性格嘅人，即系嗰种咧，最样样都周旋到。样样社会，无论系宫廷、黑社会或者个贼斗，佢都可以去到嗰度咧，融合到啊，就做埋佢嘅自己嘅斗一样。咁呢个咧唔系咁容易，呢个香港人嘅特色嚟嘅。 即係所謂香港人成日都講我哋食四方飯㗎嘛， 係啊， 係啊，即係又要有外國嘅影，又受外國呢個嘅影響，咁又有呢個中國文化嘅影響，咁又有呢、這個中國大陸嘅影響，好多嘢都有㗎嘛。咁呢個韋小寶咪好某個程度係代表咗某一種香港人嘅典型喺度。 直情係咧，直情就係香港人嘅寫照。咁裏邊咧，你再睇深一層咧。譬如我嘅著作裏面寫小寶神功，就係佢點解會唔識打，仲係咁周旋到咧？就因為佢識點樣樣處理人際間嘅關係。呢個港式處理關係，唔係大陸式，又唔係台灣式，又唔係新加坡式，係港式。係咁呢個港式啊，就係我哋只能夠存在。只能够咧发展嘅其中一个好大因素， 所以你见到国，譬如咧国内咧，即系嗰啲所谓最容易睇到就系啲笑片啊，笑片就因为好 localized 嘅，好本地嘅。嗱，譬如有阵时我睇啲Netflix 咁，而家好多外国嗰啲即系所谓嗰啲 comedy show， 咁就有啲人企喺度栋笃笑讲嗰啲咧，其实咧老实讲咧，听到六七成都几叻噶啦，因为其实佢里边好多 local 嘅嘢嘅。黄子华可能摆喺国内一啲都唔好笑， 绝对唔好笑。 咁但系咧，譬如而家你明显见到国内咧多咗一啲即系好多唔同佢哋嗰啲囧字系列噶嘛，嗰阵时有一堆好收得噶嘛。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有一套他们自己的系统，而他来到呢，譬如周星驰所以难得就是因为他可以吃在那边，就是没有那个异化过程做得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 咁於是乎咧，佢咪可以食到華文地區好多地方咯。 係。 咁但係，譬如又好老實講，周星馳早年有一啲戲咧，其實難直接啲講係難登大雅之堂噶嘛，有啲其實都係同樣情況，就係因為要扣翻連當時嗰、那個或者嗰個區嗰、那個區域嘅環境或者個文化有冇嗰、那個。Alienation 真的去翻，有冇一個異化的過程啦？如果我都見到，喂，你都唔知有乜咁好笑啊！譬如而家我哋見到譚炳文當年扮的大鄉里，我哋唔覺得好睇，唔明啊！ 都係唔係嗰時候，咁你自然咧冇嗰種感覺係佢係寫實嘅，係或者係叫做共鳴感嘅。咁啊，但係咧，譬如好嘢就咩咧？好嘢在咧，譬如 Mr. Bean 嗰個黃豆先生，佢發自己咧係一個七歲大嘅細路仔，咁嘅 mentality。 九歲啊，鐵官。 九歲啊，九歲 mentality。咁咧 設計嗰時咧，呢個 Mr. Bean 咧就係一個九歲嘅細路嚟嘅。 係啊，冇錯。咁佢九歲嘅笑話咧，就全世界無論黑白或者黃種嘅人都接受到喎。 係。个个都经过嗰个时代噶嘛，都经过九岁嗰时候，又自私啦，又即系全部即系 有啲有型叻啊咁样， 中意走精面啦咁样噶嘛。 系啊，啱啱又识性喎。 系啊， 嗰个阶段咧，佢系选择得真系好嘢嘅，所以咧，变咗咧，佢嘅笑料可以引出嚟之后咧，去到世界各地咧都系接受嘅，可以咁讲。 我即時諗翻起咧，可能今日而家呢一集未必有，即係呢一部分可能未必講得太多啦。可能下一部分睇有冇機會講多少少啦。譬如而家好興嗰啲韓國嗰啲 K-pop 嗰啲咧，嗰啲女子樂團咧，而家咪好興嘅。咁、其實係好明顯就係咧，佢扣連咗好多人對於嚇。啲跳舞又唱歌又有少少性感，咁呢啲其實係 有幻想， 又有幻想齊曬嘅喎，又真係全世界都 hit 嘅。呢、這個同我哋今日講嘅異化有冇啲關係？ 有啊，一陣我哋講嚇，咁聽只歌先。呢、這個歌咧就叫做 Common Sense 啊，呢、這個字咧真係相當人譯。你話常識咧，佢又唔係常識，即係中文好似好難有 冇啦，冇呢、這個，冇呢、這個，冇相應嘅。 吓、冇相应嘅喎， 翻译唔到嘅， 翻译唔到喎。不过咧，点都好咧，点都要听只歌噶啦。咁听完之后咧，新闻报道。 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一名20岁大专生去年8月用镭射笔照射警员，被捕之后再被发现管有喷漆和无身份证。他承认未能在规定下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罪，以及管有攻击性武器、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监8个月。裁判官话：虽然被告事后向检察官承认控罪，但就是在被定罪之后迟来的悔意，未能让他获得1/3的刑期扣减。裁判官又话：镭射笔有极高的危险性和杀伤力，有机会致盲，案情严重。歌手张敬轩早前在红磡香港体育馆的演唱会，有4名在不同日子入场的观众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暂时未能确定是否与演唱会有关。主办单位英皇娱乐表示，已经迅速通知表演者和工作人员尽快做病毒检测。英皇娱乐在社交网页更新4名患者的座位，其中上个月22号入场的患者坐在黄闸第75段第7行，27号入场的患者坐在红闸第17行，该名观众忘记了段数。28号入场的患者坐黄闸第74段 B 行，29号入场的患者坐黄闸第74段第12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4人在不同日子到红馆观看，如果有观众担心可能有不适，应该接受病毒检测。再多2名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12名患者死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玛丽医院一名38岁有长期病患的新型肺炎确诊男患者，昨晚深夜不治。他本身有家人确诊，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上星期五由检疫中心送院。他的检测样本中同时验到甲型流感病毒。刘家宪话：早前已经有研究发现，同时感染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对并发症和康复会有较大影响，呼吁市民接种流感疫苗。另一名不治的确诊者是82岁女子，昨晚在伊利沙伯医院离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104点，升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85点，升1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4.15，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2，人民幣6.533，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4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4.06美元，賣出1835.0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李宁式运动体验，他希望通过个产品能够令到你有一个新的体验，当然就同他个人那个李宁这个运动的形象配合了，他永不放弃，很刻苦。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那种刻苦程度有机会大家看看李宁自传，看到都是有几滴眼泪滴出来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 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不爱你，你就是第三者。 原来他不够爱我，原来我错后被错。 第三者都未是最惨的那个，音乐话你知。 第四者跟你有段情，我也为你高兴。爱如漫天灿烂像繁星。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由田涛和吴春波在2012年撰写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探讨了华为公司的好和不好，它最后会不会倒下的可能性，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的企业管理哲学，以及华为的兴衰逻辑。 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本书不单止是华为的创业史，它亦都是任正非的企业思想史。华为是中国企业人心目中的珠穆朗玛峰，但是任正非就好像一个山洞里面的隐士，不立文字，不传真经。作为任正非身边多年的观察者，田涛和吴春波所写的这本书可以说是最接近任正非的真经。任正非曾经说过，企业要想生存就要逆向练功，将能量从低处到高处抽上来，增加势能，这样企业就能够持续发展。而这种做法是之后华为的厚积薄发理念的由来，亦都是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的华为理念的基础。作为一个透彻理解人性的企业家，任正非深知如何用金钱将人类的贪婪本性转化为动力，从而驱赶懒惰的魔鬼，让十几万人在充满认同感之中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在国内外的读者之中引起了不少的反响，揭起了管理学界和企业界的华为研究热。相当有趣的是，虽然外界读者对这本书普遍好评，但是在华为内部的心声社区上却广受讥讽，甚至有人认为这本书有点像打手之嫌，是典型的标题党。由此可见，在同一个问题上，每一个人心目中的观点都可以有所不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作者田涛以及吴春波，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五的题目呢就是叫异化，我们有周志恩老师和我呢在直播室，马恩赐呢就在电话，继续呢周志恩讲讲呢这个异化，这个真是奇妙的 见地的，就是呢他说觉得 近日呢嗰、那個紅起上嚟咧，嗰啲係台呢、這個南韓嘅女仔喎、哦，做樂隊喎、哦。 嗰啲女團咧，嗱，其中最而家最紅嗰個叫 Blackpink 啦，即係黑色粉紅色啊，黑粉紅色。咁樣咧，其實咧，如果用翻我以前睇嗰啲關於女性主義啊，或者係即係啊各種唔同嘅馬斯理論，尤其是咧，一定會 定義咧，就係譬如佢哋係非人化啦，將佢哋變成咗譬如影佢哋某啲身材嘅部分啦，啊，而且佢哋跳舞咧，隨時係啦，物化咗啲女性啦，隨時可以被分，即係被取代啦，分工就好似好清晰，但係其實你隨時，因為你睇住佢嗰個成長過程咧，佢一堆人喺度訓練嘅，咁啊最後揀剩呢四個，咁其實個過程裏邊好似隨時可以被換，又好似螺絲釘咁，咁照計就係、是、話一個。即係唔係幾舒服嘅感覺噶嘛？ 嗯、 但其實咧，你睇翻我早排睇咗佢一個紀錄片咧，嗱佢哋又好有工作滿足感嘅。其實喺個過程，嗯、即係睇到佢哋好似好開心咁嘅。嗱、嗯、呢度咧，我就覺得其實而家我哋重新去思考咧，一啲譬如我哋頭先上一節就講緊咧，如果喺一個過程裏面，尤其是喺文化產品生產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如果唔能夠善用呢一種所謂啊。抽疏離嘅感覺啊，點樣能夠令到嗰個觀眾同我哋之間咧有一種啊，既係陌生，亦係有一種感情牽伴嘅感覺咧？如果我哋善於利用，好似頭先講緊阿燦嗰類， 嗯、 就同我哋生活相關嘅，而且但係裏邊咧又有哇，同我哋有關係喎。咁、那個異化嘅過程，我哋善於利用咧，我哋會得到一個好大嘅成功、 嗯。 我自己覺得其實韓團咧嗱，同以前我哋成日諗緊。嗰啲係唔同嘅，因為而家好成功喎，全世界都中意，甚至乎你唔識韓文，你睇佢哋都覺得好有代入感。 嗯、 我覺得呢個就係、是，我覺得可能係識得利用呢個異化嘅系統咧，會唔會係一個成功嘅地方咧？兩位， 馬恩慈點諗啊？ 某個程度嘅成功嘅，你不能不承認嘅呢樣嘢。咁、譬如話，甚至你舉另外一個例啦，我諗智官都應該好有切身經驗嘅。大家知道韓國咧，又係男尊女卑嘅， 係啊， 而且咧韓國人對啲女人咧就特別曳嘅。 嗯， 即係我都去過韓國咧，即係好耐冇去過啦，一二十年裏面，但最初去到咧，真係、哦、你入到去個 lift 度咧，裏邊有個女仔。咁然之后咧，一个男人嚟要搭 lift 咧，就掹咗个女仔出嚟，佢自己入去。夹 硬掹都得㗎喎， 啊，我真系亲眼见过喎。咁、 嗯、 但系你如果你睇啲韩剧啊，咩我的野蛮女友啊，Kitty Clark嗰啲咧，完全咧就唔系咁噶，啲韩国女人好恶噶。 倒翻转， 倒翻转，咁呢个咧就系满足咗佢哋嘅一种咩咧？就系、是、一种即系女人嘅嘅梦幻啊，一种 fantasy 啊，你可以咁讲。 嗯， 啱唔啱啊？咁啦，好啦，咁譬如话你话韩国呢啲咁嘅女子组合咧，同埋咧，大家都知道嘅，韩国嘅艺人咧自杀嘅风气咧系全世界最高嘅。 系 吓，成日见到嗰啲即系二卅岁啫，即系冬天嗰啲吓会自杀嘅。点解咧？就是、因为根本咧呢个咧就系真系剥削得佢好紧要，即系话佢喺训练嘅时候咧，其实咧真系好地狱式嘅。咁但系为咗。因為韓國咧唔係好多女人可以出頭嘅機會嘅，除咗你走即係、就是、娛樂圈啦、啊，譬如你喺個大公司度啊，你有冇聽過韓國有個女 星啊？係，即係冇錯 嚇，即係除咗啊咩啦，即係嗰個佢嗰、那個女首相啦，係佢女總統啦、 啊，朴槿惠， 因為佢係家族關係啦、啊。咁但係其實韓國嘅企業啊，韓國嘅其他嘅正式嘅公司裏邊咧，根本就好少女人可以冒出頭來嘅。係 啊， 咁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個社會仍然係好非常之，即、就、係、是、對女人咧係歧視嘅， 同埋有階級性好重嘅，階級性啊，即係我留心到咧，嗰個階級性咧係異常啊，真係 elevated 嘅，就使到咧我香港人睇唔過眼嘅。原來咧、 你知道個真相就睇唔過眼㗎。 係啊，原來嗰個女秘書啊，要包埋斟茶嘅。 嗯， 就算个女经理都要服侍嗰个男经理嘅，咁啊，你谂下咧，男女平等喺我哋咁教育咗咁多年嘅气氛底下，点可能屋喺写字楼要当嗰、那个女嘅上司或者女嘅职员系一个下女咁细啊？冇可能啊！ 系啊，冇嘅话，咁所以你睇到即系话。佢哋娛樂圈差唔多，即係等於即係嗰句普聽，美國一啲黑人咧就靠體育運動嚟向上爬噶嘛。係、 冇錯。 咁但係咧，韓國咧嘅女人咧，我諗咧就要靠呢一個娛樂性啦，即係呢啲跳 K-pop 啊，諸如此類跳舞啊，諸如此類嗰類啦。咁所以佢幾辛苦、幾唔人道咧，佢都係會接受呢樣嘢嘅。咁、所以你睇嗰個紀錄片咧，梗係講得佢好快樂啦，啊佢好肯去搏命去練自己啦，因為唯一佢嘅上進之路就係呢一條啊嘛。 咦，咁似乎，咁似乎真係咧，我哋走唔甩最開頭咧，不論係黑格爾或者馬克思嗰、那個、啊，其實似乎而家呢個狀況嗰、那個異化係不單止冇有所謂有一個有個改善啊，甚至乎真係冇唔單止冇改好過，仲越嚟越衰嘅喎。我而家諗翻轉頭都似乎係嘅喎。韓國娛樂圈好多嗰啲黑幕噶嘛，成日都講即係尤其是對於女性嗰種即係唔單止歧視添啊，甚至乎有性騷擾啊，甚至乎性侵犯都好多呢啲古仔。 咁喺未曾文明普及嘅國家咧，都係咁樣嘅，唔係淨係南韓，可能咧北韓都仲緊要。可能咧係可能印尼啊，可能其他地方咧都有呢啲情況。香港咧五十年代必定有。一定有的，所以咧，而家呢個觀念到而家咧，仲係喺啲人嘅心目中咧諗緊存在緊。 喂，但係譬如國內呢幾年咧，有啲所謂非主流嘅系統啦，即係有啲人咧就可能我最有印象就譬如李宇春嗰類咧，即係中性打扮啊，或者其實有啲所謂同人系統啊，即係嗰啲喺網絡上邊自己即係可能做啲另類啲嘅嘢啦，佢哋叫非主流嘅嘢咧。咁似乎我開頭以為就係純粹係啲國家策略上面唔係好特別喜好佢哋啊，隔一排就會被打壓嘅。但係原來除咗呢個政策問題之外咧，似乎個社會環境都未配套到可以有一種個性嘅展現啊，係咪咁樣嘅咧？都係 好慘啊！即係譬如你講中性打扮、中性著衫。中性的行為、中性的聲線 都受到打壓的，在很多情況底下呢，你直情呢估不到原來是罪名來的，你想不到啊，你想都想不到。那麼在香港或者是比較西方文明的地方呢，這些沒可能性，沒可能發生的。但系咧， 就算香港都落后啲嘅，哲官。嗱，譬如你美国，大家知道有一个好出名嘅嗰啲 talk show 嘅女主持人啦， 系 就 Ellen DeGeneres 啊嘛。咁佢摆明噶，佢系人都知佢女同性恋者嚟噶。 系 啊，咁佢邀请一啲女明星上个节目咧，仲大家即系眉来眼去打直。咁啊，但系香港你去边度揾一个电视节目摆明啊？嗰、那個主持人無論男定女啦，係一個同性戀者咧， 咁誒至多出櫃就唔敢講到明，但係 出櫃可以，即係係啊，即係俾人知得。但係你問題就係話你喺呢個社會裏面啊，你要有一個條件先得噶嘛，即係美國就得啦。即係只要啊，你講笑話好笑，咁啊俾你做咯。但 係 香港可能仲係冇一個電視台夠膽咁制啊， 甚至乎而家咧就副总统啊，都鼓吹，即唔系鼓吹，都讲及呢件嘢。 系啊， 系啊，副总统呢、這个第一个美国副总女人女权嘅副总统，都系咧偏帮呢啲人嘅偶像嚟嘅。咁啊，所以咧呢个世界咧异化 咯， 系啊，异化噶啦，唔系一路进步一路向。向前的了，不是我們的，我們現在呢可能已經是落伍了。 沒錯，不過我又想講另一個問題，因為今天呢我在報紙看到程介明，就是這個香港大學呢、那個、教育是不是教育學院的院長？ 是啊，院長的。 是啊，不知道退休未了。咁佢寫得真係好嘅，佢話而家咧，即係香港嘅學校制度啊，唔止香港喎，全世界嘅學校制度咧，根本就已經係異化咗噶啦。因為呢個制度咧，喺邊度嚟，係點樣嚟嘅咧？就係、是、一種好工廠式嘅模型嘅，係周志欣應該知啊。即係啲學生咧要準時翻學，就等於啲工人準時翻工。每一個課室咧就冚唪唥間開曬佢，一人一個台，學生咧就唔準喐嘅。咁呢啲又好似咧就係、是、工廠，你睇個差你都知啦。每個人喺自己嘅工作崗位度。唔可以隨便喐嘅，咁然之後佢教育嘅目標係咩咧？就係話製造啲同一模樣嘅人出嚟嘅。咁啊，美其名咧就係話我而家咧就要教育到一啲叫做即係負責任嘅、好嘅、良好嘅公民。咁但係其實咧，冚唪唥都一模一樣嘅， 一色 嘅目標啊，一色一樣嘅，即係唔準，甚至咧唔準你有古靈精怪添， 係冇破格嘅。 系啊，我哋就即系后生嘅时候就曳啊嘛，我同志官就应该咧就试过啦，就系、是、因为我哋唔肯咧，即系 服从呢一种咁嘅教育制度啊，即系后生嘅时候读书嘅时候，咁于是咧，即系基本上喺好多老师啊或者学校嘅心目中咧，我哋呢啲咧属于曳人嚟嘅， 绝对系，系嘛？但系咧咁样、啊，你虽然破格啫，但咧又有人欣赏呢种咁样嘅 style 噶、啊， 唔系啊， 又唔系话全部老师都系唔接受你噶、啊。佢又有啲人咧会赞你或者咧夸耀你啊！我有呢个咁嘅学生喎、哦，咁所以咧， 当然啦，你一定要有本领先， 系有本领嘅， 系你学即系你个学业成绩要好，你冇好成绩咧，你就大件事啦，即系你又曳、哦，又成绩唔好啊，咁你想点啊你？咁你实俾学校咧，即系惩罚到你，即系都唔出得声啊！一阵间又要见家长诸如此类。咁到好啦，但系如果你有本领，你又唔依循学校嘅规矩做嘢咧，咁佢容忍你嘅，好似次官咁话斋啊，佢接受你嘅，甚至有啲接受你，或者咧睇好你添。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尤其是呢个疫情咧开始松之后咧，大家知道啦，唔能够再教育嘅目的咧，制造同色一色一样嘅人噶啦， 冇噶啦，冇噶啦， 第日冇前途啊！因为你而家个社会变咗嘛，需要即系每一个行业都好啦，都需要一所谓创意啊嘛，要搞创意啊嘛，咁就要每一个人都唔同啊，你仲点可能仲继续用传统嘅呢一种好似工厂式嘅教学生嘅方法咧？ 系啊，所以话你问我系咪异化咧？呢个就异化嚟噶啦， 系异化噶啦，已经一路异化。咁即系而家外国咧，已经都有啲知道啦，明白到呢个问题啦，咁於是咧就開始即系话点样去改革呢一个教育制度咧，即系唔好再工厂式，要制造一模一样嘅学生出嚟，因为咁样咧个社会唔会进步嘅，即系第日甚至唔止唔进步啊，直情适应唔到呢个新嘅即系呢个 I T 时代啊， 新 model 系接受唔到嘅， 但系我又听完两位之后咧，今晚我再谂翻咧我。其实我有少少担心咧，越嚟越翻转头开倒车都唔定嘅、 哦， 因为如果我哋讲紧好有个性啦，我哋讲紧系真系。即系而家我直接啲讲，而家成个教育系统，嗱，我唔讲政治环境先啦，我讲纯粹系讲紧，譬如考试模式或者讲紧系嗰个向上流嗰个过程啊，其实都仲系走唔甩喺嗰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话就话系多元嘅教育、多元智能，讲晒呢堆嘢讲咗好多年噶啦，但系喺个疫情里边咧，其实到最后嗱，我哋譬如搞德育啊、公民教育啊，或者搞辅导嗰啲咧，其实喺个疫情里边就好体现到噶啦，到最拉尾大家无论系局长也好，所有家长也好，都是讲紧一样嘢，就点样复课，而个复课是讲点样去 考试，点样得到高分。 系啦，呢样嘢其实似乎我自己觉得咧，就可能系香港嘅环境嘅问题啦，或者大家个习惯性嘅问题啦。 唔系喎，唔系净系香港喎，喺国内喺台湾都系咁嘅。啊，尤其咧，尤其台湾啊，你少啲分啊，少少个崩啊，你都唔使旨意上到大学或者可以完成你个学业， 所以其实都几麻烦啊！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成个世界嘅大环境咧，似乎就需要更多嘅个性，更多个人自己嗰个嘅特长嘅展露出嚟。但系其实调翻转咧，异化嘅过程就越嚟越严重。 系啊，嗱，即系有一个讲得很好嘅，即系你譬如话，如果有人去做下调查就知噶啦。甚至我啲朋友都係有幾多人讀完書之後，甚至大學都異化嘅。你讀完大學之後，係真係憑你嘅專科嚟揾食嘅咧？即係除咗嗱，譬如你讀會計啊、醫學啊嗰啲就冇辦法啦。啊，譬如啦，志哥咁讀哲學嘅，譬如我讀社會學，讀哲學嘅，子欣就係讀社會學嘅。我哋邊係做緊社會學嘅嘢啫？ 絕對唔係， 絕對唔係啊嘛！譬如你教書都唔係啦。如果你係咁中意教書嘅， 都唔會教哲學嘅啦。 冇錯。 即系你甚至啊，你好多嘅大公司啊，有冇即系读系唔系所有嗰啲人啊，即系出头嗰啲人，好多时候咧，大部分啊，至少而家都一半噶啦。佢话第日咧，即系外国嘅谂法咧，就将来都更加严重添。 系， 即系话你出到嚟社会，根本你嘥嗰十几二十年啊，而家去到甚至如果你读大学至廿二年先，你读嗰啲嘢咧，喺你第日揾工啊，喺个社会上面咧，系完全做不着嘅。 同你读嘅嘢冇关系嘅。 冇关系噶，你而家好多后生仔细细个咧，即系做 KOL， 佢已经发达啦。咁但系我哋嘅 我哋学校有冇教佢 KOL 咧？ 哦， 教佢点样去驾驭嗰个即系呢一个网络嘅世界咧？ 冇啊嘛， 仲叫佢哋唔好睇咁多添，多啲睇翻课书最好。 系啦，咁你咪死咯，即系你咪异化咗，即系话你嘥嗰啲时间读嗰啲，你难，即系你冇办法令，即系啲细路仔佢唔中意读书，其实真系有道理嘅，因为佢觉得呢样嘢冚唪唥都脱离咗，即系你话压到好书就有前途，有乜鬼前途咧？佢话 系，所以有句说话话咧，香港嘅首富咧根本就唔使读书嘅。佢就使讀書嘅人嘅啫，佢自己咧冇讀過書嘅。 嗱，我哋所識嗱，至觀我哋所識嘅行業啦，譬如電影、紙筆簿嚇，讀到一樣，即係都未讀完成個大學，咁咪出嚟拍片啦。 係啊， 咁啊，標記時候係都未讀完大學嘅，而家佢話翻去讀啊，佢而家翻去讀啦，佢話即係而家佢都退休咁滯啦，係咪先？咁你好似啦，Bezos 就係。好多都系噶，佢本身读工程嘅，佢出嚟可能即系搞电影，搞其他嗰啲嘢。咁你即系话，即系你都系要读嘅，咁因为你要攞个文凭啊嘛。但系大部分嘅教育咧嘅学科咧，根本同佢一个细路仔第日佢出嚟社会咧，完全冇关系嘅。 反之咧， 帮佢唔到嘅。 反之系专科嗰啲咧，又有几多人翻去佢嗰个专业嗰度做咧？呢、這个就 系 都系成问题嘅。 咁呢个咪就系异化咯， 系呢、這个都系异化嚟嘅。 最好嘅解，大家生活到都明噶啦。 系啦，咁好啊，讲讲咧星期日嘅题目啊。星期日咧讲嘅题目咧叫，系呢、這个听啊，真系要听，叫政棍啊。 吓， 政府嘅政棍咧就一督棍嘅棍，政棍系乜嘢咧？咁啊有文杰华、卢伟力同埋。孟玉麟呢三个咁大家呢依时收听喎、啊、星期一嘅一台朝头早十点半到十二点。咁 十点啊唔係半啊阿志冠星期日係十点啊。 十点啊哦。 係啊星期日先十点半啊。 哎呀原来咁样对唔住因为我好耐冇参加唔知道。多谢你啊。咁听着歌呢就叫做青山代马阿何韵诗唱嘅，咁啊准何韵诗嘅歌喺个电台咩、啊？我唔知喎、啊，我得啊，咁咪好咯。咁跟住咧就新闻报道，咁啊之后咧就那些年啊，阿基哥，大家听埋早休息，我哋老友嚟嘅。咁拜拜啦， 拜拜， 好，拜拜。 今晚咧多谢各位，多谢阿周老师，拜拜， 拜拜。拜拜 你是有病的，所以被宠爱，留住半边青山因你在。你若世上几多哲学家，自信不再，触摸不到你。人类已难平的一切问题，你都一笑避开。世间太傻，而你是天才。旁人话你悲哀，不过在你眼中清醒才悲哀。繁忙才。全部也一本通书向前看，怎么不感到慌？你是绝美的，不过未释放，就在最荒。